房凤字子元，不羁人也，以摄策乙科为太史掌故。太常举方正为县令都尉，失官。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奏楚捕长史，简奉明经通达，擢为光禄大夫，迁武官中郎将。时光禄勋王公以外属内卿，与奉车都尉刘歆共教书，三人皆侍中。歆白左侍春秋可立，哀帝纳之，以问诸儒，皆不对。歆于是朔见丞相孔光，谓言左侍以求助，光卒不肯，为奉公许歆，遂共遗书则让太常博士，欲在歆传。大司空师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，赏于是出宫等补吏，公为弘农，歆河内，奉九江太守，至青州牧。使江博士受胡常，常受梁萧秉军房。王莽时为讲学大夫，由是古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。汉兴，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、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，亦为左氏传训故，受赵人冠功，为河间献王博士。子长卿为荡阴令，受清河张宇长子，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。朔谓望之言左氏，望之善之，上书朔以称说。后望之为太子太傅，见与于皇帝，征与代诏，未及问，会及死，受尹更始。更始传子贤及翟方进、胡常，常受黎阳甲户祭君，哀帝时代诏为郎，受苍梧陈亲子义，以左侍受王莽，至将军。而刘钦从尹贤及翟方进受，由是言左侍者本之贾户刘歆。赞曰：自武帝立武经博士，开弟子园，设科设策，劝以官禄，弃于原始百又余年，传业者尽盛，枝业繁滋。一经说至百余万言，大师众至千余人，改陆立之陆然也。初，书唯有欧阳、李后、易阳、春秋公阳而已。知孝宣氏复立大小夏侯尚书、大小代理、诗孟梁丘易、古梁春秋。至元帝时复立经世易，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、毛诗、易礼、古文尚书，所以网罗遗失，今而存之，是在其中矣。